新军烽火奖运动会拉开了帷幕，开幕式11号在咸兴体育场举行，由有关部门干部、体育工作者、咸兴市劳动群众和学生少年参加。开幕式结束后，咸靖南道和慈江道的男足队进行了比赛。本次运动会期间将分别在咸兴、平城、沙梨院等地进行足球、篮球、排球、乒乓球等10多个项目比赛。